好，那请同学看一下123页，当事人这个单元呢，剩下最后一个重点呢，这也是学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叫做诉讼参加的制度。那我们今天呢，就利用一堂课的时间呢，把这个诉讼参加的概念呢，来跟同学稍微的这个说明一下。那所谓的诉讼参加呢，基本上呢，它的游戏规则呢，跟共同诉讼类型很像。那各位呢，民事诉讼法呢，越往后面念，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科目没有你想象中的难啦。诉讼法上很多的章节呢，游戏规则都一样。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都是呢，学者先把它尝试着类型化，一个抽象的法学名词概念呢，尝试着把它给类型化。那类型化的理由就是呢，不同的类型呢，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跟判决的一个特色。那么这一点呢，各位先前在共同诉讼的章节也看过，反正共同诉讼先分成什么普通共同啦、类似必要啦，还有固有必要。类型化的理由就是啊，每一个类型不同的审理原则，不同的判决特色。那同样的道理也是在诉讼参加这个概念里面呢，我们也是先想办法呢，把这个所谓诉讼参加类型化一样分成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123页你看到了一般辅助参加，在第二个类型呢叫做什么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在你书上的呢后半段的呢第137页以下，我这一般诉讼的辅助参加的类型。再来第三个类型呢叫共同诉讼参加，我抱歉，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在135页。那第三个类型137页共同诉讼参加，反正一样哦，想办法分成三个类型啊。之所以这样分，一样的游戏规则，因为不同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审理原则，也有不同的一个判决特色所在。这是一开始呢这个单元呢同学先了解到的一个基本架构。好，那回归最原始的名词定义，什么叫诉讼参加呢？你可以注记在123页旁边。诉讼参加它的基本定义就是呢，你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加入他人的诉讼，很简单的名词啦，你也去加入参与别人的诉讼，但是你的身份不是原告、被告，不是当事人，你并非以刑事当事人、原告、被告的身份而去参与呢加入他人的诉讼。那这一种情形我们诉讼法上统一称为诉讼参加。好，那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制度呢？来，别人都不说，你先看一个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诉讼参加制度的设计呢，很简单的上位概念叫纷争解决一回性，你只要牢记这个基本观念就好。那什么叫做纷争解决一回性的需求呢？来，举例来讲，甲告乙，乙呢就是债务人了，告什么呢？返还借款100万。好，在这样的诉讼里面呢，今天呢只有列债务人以为被告而已，但是有一个人坐立难安，这个人叫丙。哎，丙何许人也啊？保证人。保证人为什么坐立难安呢？人家今天没有告你哦，丙在本案诉讼没有列为被告哦，啊，没有列为被告，不成为当事人之人，请问你在坐立难安什么呢？那立法者就说了，对丙来讲，虽然现在人家没有告他，但是因为你是保证人，跟他人间的诉讼叫做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那这种呢，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呢，将来呢，万一甲告乙告赢了，告赢的结果对债务人的求偿没有效果的话呢，依法呢，债权人可以另对保证人提起诉讼。所以对丙来讲，现阶段他没有被人家告，不代表将来他不会被人家告。他对于他人间的诉讼呢，就是最典型的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嘛。那这种人呢，立法者的游戏规则是，与其让你每天在那边呢睡觉提心吊胆的担心哪一天会被人家告等等之类的，不如啦吼，长痛不如短痛，你干脆就去参加别人的诉讼。因为对丙来讲呢，他一定希望某乙胜诉，因为债务人胜诉，如果法院认为借贷关系、主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的话，将来对保证人就无法求偿，因为保证契约从属性的概念之下，一定要以主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为前提呢，保证人才需要负保证责任。所以站在丙的观点， 他绝对希望呢某以胜诉，对他将来的法律地位才有帮助。那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就说，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允许丙呢去参与他人的诉讼。虽然现在是甲乙的纠纷，但是因为丙呢叫做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所以丙如果可以提早到甲乙间的本案诉讼阶段就去加入他人诉讼的话，那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你是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你去加入别人的诉讼，去辅助别人进行诉讼的话，那么有助于呢客观真实的发现，因为你想要谁胜呢，你就去辅助他，帮助他，两个人一起打官司，那么提出的事证资料攻防方法越充足的话，越有助于法院发现真实。第二个好处就是呢，丙你如果可以加入别人的诉讼的话，将来我直接把他人间诉讼的判决效力给予你的话，我就有正当的基础了，因为你有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我在这个甲乙的本案诉讼允许你加入，允许你参与，等于你在他人间的诉讼呢有实际参与实质程序保障的动作，那将来我就把他人间判决的效力直接给予丙，将来丙就不能做相反的主张，那这也有助于纷争解决一回性。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呢，跟本案诉讼相牵连的利害关系人呢，尽量都能加入同一个程序，在同一个程序内呢一次性的解决纷争，这就是呢整个诉讼参加制度的一个由来。好，所以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接着剩下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什么样的人啊可以去参与别人的诉讼？那为什么类型上分成三种？第一种叫一般的辅助参加，第二种叫做共同诉讼辅助参加，那第三种叫做呢共同诉讼参加。这样分的意义在哪里呢？来，很简单，分类我们最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黑板上所列的第二个阶段，参加人的权限。因为各位你仔细看黑板上诉讼参加这个制度的架构，如果你了解的话，想当然而学界跟实务家研究的问题就是，当你丙呢很鸡婆的去参与别人诉讼，去加入其中一方辅助当事人进行诉讼，你这么热心这么鸡婆加入之后呢，一定也会跟共同诉讼一样产生什么问题呢？人多嘴杂，意见不一，像丙明明好心参加到被告乙这边，他要辅助乙协助乙进行诉讼，可是万一乙的行为跟他的行为相抵触，譬如说有一个事实某乙要承认某丙要否认，这就变成参加人跟当事人本人意见不一，这时候到底是以参加人丙的意见为准，还是以当事人乙的意见为准？所以诉讼参加的问题跟共同诉讼一模一样，都是在处理一个核心问题，叫做呢人多嘴杂意见不一，诉讼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到底何人为主，这是整个诉讼参加形态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学界的看法一样，把它做类型化，不同的参加类型呢，参加人的权限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考点非常简单，反正拿到题目，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类型的判断。只要类型判断正确之后呢，参加人的权限跟判决特色呢，全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一个呢代用公式。好，那首先来看第一个类型呢，叫一般辅助参加。这个类型各位先记结论，这个类型就是参加人权限最小的。好，那什么样的考题该当于这个类型呢？你在判断的时候，什么样的案例呢会归类为第一个类型的一般辅助参加呢？来，条文的依据在58条第一项，这个非常的笼统，你看一下法条或者是书本的内容。58条第一项说，就两造间的诉讼，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辅助其中一方起见，可以在诉讼系数中参加到其中一方去辅助他进行诉讼。法条念完，你做一个很懵懂的结论，叫做说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就可以参加到他人诉讼。所以呢，首要的工作翻译一下，什么叫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呢？来，同学直接注意在小六法或者书本旁边， 第一个类型所称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它的定义就是因为他人间诉讼的结果，自己将来的法律地位可能会蒙受不利益。重点就是将来的法律地位可能会蒙受不利益，来，这叫文言文的定义。最初浅的白话文就是他人间诉讼的结果，你将来可能会成为被告，换你将来可能会被人家诉讼，被人家告，这个就叫做你将来的法律地位可能会蒙受不利益，但毕竟只是个可能性，还没有确定一定会发生。来，什么意思呢？各位请问你，第一个案例，所有补习班的用书跟教科书告诉你，保证人想要参加债务人的诉讼，辅助债务人的话，它叫做第一个类型，一般的辅助参加。为什么呢？很简单，请问你，甲乙间诉讼的结果，如果乙败诉的话，请问同学，乙败诉的结果不利益会不会直接给予丙？不会。甲乙间诉讼的结果无论如何呢，判决的不利益都不会直接给予丙，因为这个本案诉讼乙是被告，甲就算判乙赢了，甲法院就算判甲赢了，甲也只能跟乙呢讨回这100万，丙呢并不会因为他人间判决的结果直接蒙受不利益，直接被强制执行，不会。但是将来可能蒙受不利益，因为呢，甲对乙如果告赢了，跟债务人拿不到钱的话，民法载各规定，债权可以转而向保证人求偿，所以保证人就处在一个将来可能被求偿的地位，将来可能蒙受法律上不利的地位。只要这个可能性的，我们都准你呢，在诉讼的前阶段，就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加入他人的诉讼，去辅助呢你想要他胜诉的一方当事人。同样的道理也是，第一个类型最常见的第二个考法就是呢，民法载总188条，这是历届国家考试也考烂掉的。A 司机呢撞伤这个路人甲，撞人侵权行为人是 A， 但是呢这个受伤的甲一定直接告公司，不会告司机个人，因为 A 司机看起来就是一副穷光蛋的样子，告赢了也没有钱可以拿，可以强制执行。那刚好民法188有雇佣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规定，所以这个甲就直接挑老板告，老板呢公司比较有钱啊，告这个比较有营养哦，将来才拿得到钱。好，那请问你，被告是乙，原告是甲，人家根本没有把 A 列为诉讼当事人，可是 A 会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呢？ A 虽然现在不会直接因为甲乙间判决的结果直接蒙受不利益，但是将来法律的地位可能会受有危险。受有什么危险呢？万一将来老板乙公司败诉确定要赔钱的话，乙对 A 享有一个内部求偿权，在总188条第二项以下的规定，所以 A 司机一定不希望老板败诉，因为老板乙公司败诉的话，将来乙公司会对他行使内部求偿权，他将来的法律地位可能会因此蒙受不利益。所以凡是这种因他人间诉讼判决的结果，自己将来的法律地位可能蒙受不利益，自己将来可能蒙受另案诉讼的追诉的话，我们就称为它是第一个类型，所谓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那我们一概准你呢，在他人间的诉讼预先去参与加入辅助其中一方来进行诉讼，这就是第一个类型所谓一般辅助参加判断的一个标准所在。同学先了解呢这个法学定义里面何谓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好，这个定义了解之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地方呢要补充一下，就是你书上123页以下所看到的阿拉伯数字第二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定义，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还有个小地方你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才广义说这个所谓法律上利害关系，包括司法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公法刑法上的利害关系。什么意思呢？黑板上这两个例子都叫司法上的利害关系， A 司机跟保证人丙来讲都是将来可能被人家呢 这个呢提起民事诉讼追偿之人，所以呢他对于本案的诉讼来讲叫做有民法上司法上的利害关系。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是有公法或刑法上的利害关系，我们也准你做第一个类型的参加。最具体的案例就是书上所提的，譬如说今天考题这样考你，人家这对夫妻在打离婚诉讼，丈夫要跟太太离婚，离婚的事由就是主张太太在外面跟人家通奸，主张乙妻在外面跟丙通奸。好，这时候请问你，那个奸夫丙男吼，奸夫丙呢在甲乙间的离婚诉讼可不可以主张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要求参与参加他人的诉讼，辅助乙妻进行诉讼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丙也叫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只不过他是现在的法律上利害关系叫做因为他人间诉讼的结果将来可能会被蒙受刑事的追诉。因为你是以通奸为理由诉请离婚，如果法院判甲夫胜诉乙妻败诉，代表民事庭法院认定说乙妻有通奸的事实，那一旦民事法院做这个认定之后，将来甲夫可以告丙呢刑法上的通奸罪，那么刑事法院通常不会做成跟民事法院相反的认定，所以丙呢一定不希望民事的离婚诉讼里面被认定通奸的行为存在，否则他将来就会被甲夫呢有刑事通奸罪告诉追诉的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丙也算是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可以加入他人的诉讼，辅助乙妻进行诉讼。这就是书上所提到的，我们所谓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未必呢只有局限在民事法律上利害关系，公法上跟刑法上利害关系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你因为他人间诉讼的结果将来可能被人家刑事告诉或者公法上的请求的话，你也从宽认定为叫做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了。这是第一个类型的定义上面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一个地方。好，最后你看一下124页刮胡五呢，这边有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去年一试的选择题考过，是一个呢基本的实务见解，同学注意一下，所有的诉讼参加有无法律上利害关系属于责问事项，无需依职权调查。来，这个标题打个星号什么意思呢？这一个有无所谓法律上利害关系呢，基本上来讲呢并非是一个参加的程序合法要件，也就是法院不用依照职权调查，一定要当事人责问，责问就是抗辩啊，讲白点要当事人主动提出 argue 呢，法院才能加以审酌。举例来讲好了，像你第一个案件，雇佣人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诉，甲呢受害人告乙公司，那现在如果考你说有一个 B， 这个 B 何许人也呢？他的一个身份呢十万八千里之远哦，他只是这个公司董事长的太太，董事长的太太呢贵妇人呢吃饱太闲哦，想说公司被人家告，他想要去参加诉讼，辅助公司进行诉讼，不希望公司败诉。这时候 B 在我们的评价上叫做单纯的情感上的利害关系，并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嘛，因为公司不管输或赢，将来公司对董事长的老婆呢不可能有任何求偿权法律的关联性，所以董事长的老婆呢想要参加公司的诉讼，纯粹基于关心情感上的因素，根本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好，这时候呢选择题怎么考你呢？ B 呢具状申请要参加诉讼，请问你呢法院应否准许？考点在哪里啊？这个 B 明明叫法律上没有利害关系之人，但是我们最高法院判例讲说呢，他虽然没有利害关系，但是呢有无利害关系这件事 法院不需要依职权调查，属于责问事项。什么意思呢？法官就算心里知道关你什么事，你没有利害关系，但只要呢本案诉讼的当事人甲跟乙两造当事人都没有人 argue， 没有人抗辩，没有人行使责问权的话，法官也不能够主动以呢欠缺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理由驳回当事人的参加请求。这就是呢判例所强调的重点，不必职权调查，属于当事人责问事项。所以当事人未责问未抗辩的前提下，法院无庸依职权呢驳回当事人参加的申请。所以甲跟乙如果都没有意见，没有要 argue B 的身份的话，法院还是得准 B 呢来参加诉讼。即便法官心里面非常不以为然，心里想关你什么事，你跟本案又没有关系，但只要双方当事人没有抗辩没有异议的话，仍然必须要准许他参加，不能加以驳回。这就是呢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判断上面附带的一个实务见解，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整个呢判断的标准呢，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的定义要件，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重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第三点第四点自己看。第三点，参加的程序，这是很技术的规定。利害关系人想要参与别人诉讼，要以书状向法院申请，这理所当然了，诉讼行为要事性的基本规范，你看一下就可以了。第四点，参加人的地位，独立性跟从属性，重点是从属性。什么意思呢？参加人是配角啦，他毕竟不是本案的原告被告，他只是依附在他人间的诉讼程序去参加他人间的诉讼，如此而已。所以从属性白话文的意思就是配角的身份。所以一旦他人的诉讼撤回或者不合法而被驳回的话，诉讼参加程序也当然重要，因为你是参加依附别人的诉讼，所以一定要以别人的诉讼合法为前提。那他人间的诉讼如果因为撤回起诉或程序不合法被驳回的话，诉讼参加的程序当然重要，这是法律解释上当然的一个道理所在。好，这是呢第四点，参加人的地位简单了解一下就好。来，紧接着重点在第五个标题，参加人的权限，这就进入到黑板上的第二个阶段。第一种类型，参加人的权限有哪些呢？来，让你简单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甲是列债务人，乙为被告。那现在参加呢，丙呢作为保证人的身份，他去参加他人的诉讼。很鸡婆，参加甲乙的诉讼去辅助呢某乙呢，希望某乙得到胜诉的判决。那这时候万一他的行为呢跟某乙相抵触的话，那请问你呢到底以谁的诉讼行为优先？这就是参加人权限的问题。好，第一个类型的参加人权限呢，现行法是规定在61条。那各位呢，首先你注意一下诉讼参加的法条呢编排上面比较乱一点，同学要有基本观念。什么意思呢？你从58条以下呢看到61条，然后再加上的63条，这是专门针对第一个类型所做的设计。所以这是同学初学阶段你要稍微痛苦一点的地方，因为我们诉讼参加的法条并没有按照学说的类型呢来做区分，所以条文规定的比较零散一点，是学者呢用了学说的见解呢来跟同学做类型化，所以各个条文的依据呢你要稍微留意一下。58条到61条呢专门在指第一个类型的一般辅助参加，那么63条则是专门在针对第一个类型的效力呢所做的一个规定，所以第一个类型最主要适用这几个条文了。好，所以呢你看一下61条，61条你的小六法的标题叫参加人的权限， 但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条文专门在处理第一个类型，第一种诉讼类型参加人的权限才是适用六十一条，剩下两种类型呢，跟六十一条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说六十一条是所有诉讼参加普遍适用的条文，不是啦，六十一条只有用在第一个类型的诉讼参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类型的参加人他有哪些权利呢？法条的前半段说，参加人可以辅助当事人为一切的诉讼行为，看起来他的权力很大，但事实上相反，因为有一个但书，但参加人的行为与当事人行为相抵触者不生效力。这就是现行法上第一个类型参加人的权限，一般辅助参加，参加人的权限是最小的。为什么呢？因为但书说不得呢跟当事人的行为相抵触。除此之外，你看一下125页，三个类型里面呢，将来各位国家考试最常考就是第一个类型，因为第一个类型要你背一些学说跟判例的一个见解。最麻烦的就是呢，我们针对第一种类型呢，学理上的结论叫严格限缩参加人权限，参加人的权利其实小得可以，绝对不是只有六十一条但书所谓的不得为抵触的行为，除了抵触行为不能做之外，还有好多行为不能做啊，这个好多行为都叫法条没有讲，请你用力背起来的地方。好，所以你看一下书上125页，第一种的参加人呢，他的权限范围如何呢？原则可以为一切诉讼行为，但是骗人的，其实他权力很小，你要看的是例外。下列四种行为，第一种的参加人都不能做。哪四种行为不能做呢？先看最简单的，法条有讲的相抵触的一个行为，所以你看一下127页。95年律师高考考的不得与当事人的行为相抵触，简单来说啊，针对某一个事实，当事人已呢都已经承认了，参加人就不能否认，否则你就是相抵触。比如说黑板上这个案例，考题就要考你，法官会说甲有没有把100万元交付给乙，针对有无交付100万给乙这个事实，如果债务人乙都已经自认承认说有交付100万了，参加人能不能否认说没有收到这100万呢？不行哦，这时候参加人否认，当事人以自认承认，以当事人的行为效力优先，因为六十一条但书写得清清楚楚，参加人不得为与当事人相抵触的一个行为，如果相抵触的话，参加人所谓的行为无效，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准。法理的基础有够简单啦、这是从属性原则之下当然的解释。诶，什么意思啊？配角的权利绝对不能大过主角吗？参加人再怎么样，法律上都是配角的身份，那配角的权利怎么可能大过当事人主角的权利呢？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61条但书说，行为相抵触者呢，一概以本人的行为为准，这是参加人权限的第一个限制。那细部的说明可以自己参考一下127页我们文字的一个介绍。再来看一下127页的第四点，第二种参加人不能做的行为叫不得接受他造的诉讼行为，这也是基于从属性的地位当然推导出来的，因为你毕竟不是原告被告当事人，所以你没有资格去代表被告这一方接受对方的诉讼行为，对方有任何诉讼行为都应该向当事人以为之，而不是向参加人丙为之，所以参加人也不能够接受他造的诉讼行为。最典型的考法，各位可以注意在128页，什么样的考题叫接受他造的诉讼行为呢？譬如说今天考题会这样问你，甲呢原告想要合议停止诉讼，他想要暂时停在休兵，想要合议停止诉讼，能不能跟参加人合议为诉讼的停止呢？不行啦，你要合议呢，真的做得了主的是被告乙哦，你要跟当事人刑事当事人被告乙呢来做呢， 停止诉讼的意思表示来做这个合议，你那个停止诉讼的意思表示应该是向乙送达，向乙发送，向乙邀约，绝对不是向丙呢来做邀约的动作。所以呢，参加人不得接受对照的诉讼行为，不得接受对照诉讼法上的意思表示，只有当事人某乙呢才有资格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这就是第二个权限的限制，不得呢接受他造的诉讼行为。好，这两个简单的限制看完之后呢，来回到125页，还有两个限制。第一点呢，你看一下，一参加时的程度，被参加人以不得为的诉讼行为，什么意思啊？有够文言文，直接翻译成白话在旁边啊，叫做权限逾越的行为。权限逾越的行为也不能做。什么叫权限逾越的行为呢？讲白点，主角都没有的权利，配角也不能够有。像书上所举的案例，主角被参加人某乙呢，如果法院判他败诉，他自己都已经舍弃上诉权，放弃上诉的机会，丧失了上诉的权利了。本人舍弃上诉权，参加人可不可以帮本人提起上诉？不行啦，因为主角都已经没有上诉的权限了，配角也不能有上诉的权利。这就是第三个限制，不得为权限逾越的行为。最后第四个限制是同学念得最痛苦的阿拉伯数字第二点，依照参加的性质，参加人不得为的诉讼行为。啊，什么叫参加的性质啊？每一本补习班用书大家都抄来抄去，全部都是我们一般耳熟能详的内容，那同学背得有够辛苦。第一个什么舍弃认诺不能做，变更追加反诉不能做，和解撤回不能做，但是再审可以做。各位，你先上完课不要再背这个东西了，因为不以此为限，考题可以很灵活的变换，你懂比较重要了。来，什么叫参加的性质，参加人不得为的行为呢？你要背是背黑板上这两句话，所谓参加的性质，参加人不得为之的行为呢，两种情形。第一种叫必受败诉判决的行为，第二种叫处分权逐役。来，所谓依照参加性质呢，参加不得为的行为最主要是这两种。第一种叫必受败诉的行为，很好懂啦。什么叫必受败诉的行为呢？你去诉讼参加，你的目的是要辅助其中一方进行诉讼，你是要去帮忙的。像丙去参加甲乙的诉讼，丙是要去帮助乙呢，辅助乙进行诉讼的，这叫参加的本质，参加制度的目的，讲白一点是去帮忙的啦。既然你是去帮忙的，你就不能越帮越忙啦。所以如果你去帮忙，你做出来的动作反而一定让人家受败诉的判决的话，那你这个行为我们就评价为呢帮到忙，越帮越忙，不符合诉讼参加的目的，所以我们禁止你为之。那什么叫帮到忙，越帮越忙的行为呢？譬如说书上所举的舍弃认诺，因为舍弃认诺后面384条你会学到，凡舍弃认诺者，法院必为当事人败诉的判决，原告舍弃者，法院必为原告败诉的判决，被告认诺者，法院必为被告败诉的判决。这是民事诉讼法384条舍弃认诺的效力。因此呢，你不可以辅助当事人做舍弃认诺，否则抵触参加的性质，因为你必受当事人，必使当事人受败诉的一个判决。好，再来第二种呢， 不服参加性质的叫做凡是处分权主义第一三层次的行为呢，参加都不能做。这边有一个专有名词了，抱歉，处分权主义。什么叫处分权主义呢？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书本后面呢第五章会提到，也就是呢各位第五章呢诉讼程序总论里面呢第五节的单元呢，这个诉讼法上的审理原则，我会详细的跟你说明呢何谓处分权主义，在你书上的5至78页了。所以这个名词的详细内容呢，第五章会跟你介绍，今天简单听一下就好。什么叫处分权主义一三层次的行为呢？来，就记后面刮胡这边提到的，凡是涉及到开启或者终了诉讼程序的行为，我们诉讼法上采刑事当事人主义。什么叫刑事当事人主义啊？只有挂名原告被告之人才能主导，才能决定某一个程序要不要开启，或某一个程序要不要终结。讲白点啊，学说理论上认为，要不要开启一个程序，或者要不要终了一个诉讼程序，事关重大，只有原告跟被告的主体资格呢，才有办法决定说要不要开启或终结一个程序。所以学理上认为呢，诉讼程序的开启或终了与否、终结与否呢，我们叫做采刑事当事人主义。那什么叫刑事的当事人主义呢？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只有挂名为原告被告的刑事当事人呢，才有资格，才有权利去决定要不要开启或终结一个程序。既然如此的话，参加你是配角的身份，你根本不是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所以你也没有权利决定说要不要开启或终了一个诉讼程序。既然如此，各位回到书上看一下刮胡二跟刮胡三，你现在完全不用背。为什么呢？参加人为什么不准为变更追加反诉？因为诉之变更后面255条会念到，你先听一下。诉之变更合法，法律效果叫变更前的旧事件视为撤回，法院专就变更后的新诉讼为审理。所以诉之变更一旦合法，所生的效果叫变更前的旧诉讼事件视为撤回起诉，终结旧的诉讼事件，这个涉及到诉讼程序的终了了，所以参加人不能做。再来，诉之追加反诉更不用讲。什么叫追加？保留旧的，增加一个新的诉讼程序。那什么叫反诉呢？被告反咬原告一口，反提起一个诉讼，要求原告呢负担法律的责任。所以诉之追加跟反诉性质上都是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都是处分权主义第一层次的内容。那么在我国刑事当事人主义的前提下，这一些动作只有挂名原告被告之人可以做，参加人不能做。刮胡三也是一样，参加人为什么不能够帮当事人和解撤回呢？因为诉讼上和解一旦成立，诉讼程序视为终结，那么撤回起诉一旦合法，诉讼程序消灭。所以诉讼上和解跟诉之撤回都会产生诉讼程序终结消灭的效果，这个也在我们黑板上呢禁止参加人所为的事项范围之内。所以凡是涉及到诉讼程序开启跟终了的行为呢，我们现在通通不准参加人为之。各位只要了解背后的法理基础的话，你就不用死背的这么辛苦了。那最后刮胡四，92年增第58条第三项说，参加人可以提再审之诉。同学花3分钟听一下，这个92年前的国家考试有够爱考你的，以前叫做万年考古题增点，现在直接法条明文化了。来，以前92年之前呢，最爱考的是参加人能不能帮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当事人如果败诉确定，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告乙返还借款的诉讼，甲胜诉确定，债权人告赢了，所以是债务人乙呢败诉确定。 好，当这个债务人以败诉确定之后呢，保证人呢能不能够说，我呢先前是合法的参加人，所以我要辅助我的当事人某乙提起再审之诉，力求翻盘，所以我要再打一个再审诉讼。丙可否辅助乙呢？以参加人的身份来当来这个呢辅助乙呢提起一个再审之诉呢？可以还是不可以？以前旧法时代你要很辛苦在那边假说乙说写一堆，现在不用了，因为92年增订了58条第三项法条白纸黑字说参加人可以帮当事人提再审之诉。但是拜托同学，考到再审没有人叫你把条文抄一遍，你用脚趾头想就知道，如果只考你把法条照抄一遍没什么好考你的，一定是要你写立法理由。你呢抄完条文呢说参加人可以帮当事人提再审之诉之后，你一定要写修订的理由、立法的背景。这个新法增订的理由就是把呢旧法时代学说争议通说的见解明文化。各位啊，这个问题的争点是在考你再审程序的性质。什么意思啊？以前学说会有争议，是因为有一派的学者认为再审诉讼性质上叫做开启一个新程序。这个理论同学不难了解啦，因为呢第一派的学者认为啊，什么叫再审啊？就是原本的诉讼已经判决确定，已经结束了啊，判决确定，画上句点，尘埃落定了，你现在要另行争执，打一个再审诉讼，要求再去重新审理本案，那我把它定性成为你要求再审的动作是开启一个新的程序，要求法院翻案，重新审一下这个案件。所以第一派的学者认为再审诉讼的性质叫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那同学，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你的结论就是参加人不能帮当事人提再审之诉，因为涉及到处分权主义第一个层次诉讼程序开启的问题了，参加人不得为之。但相反的，通说的见解是第二说，也是这一次新法立法者所采纳的。再审程序的性质呢，我国呢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原程序的一个续行，原本那个诉讼程序的展开延长，所以概念上并不是说无中生有再开启一个新的程序，不是啦，它的性质只是我把原本那个终了的诉讼程序让它复活，重新开展，重新进行。所以你的理论前提如果定性成为性质是原本诉讼程序的续行的话，那想当然而就不抵触处分权主义，不涉及到新的程序开启的问题，所以参加人就可以辅助当事人为之。所以呢，你采第二派的见解，你就会变成肯定说肯定参加人可以提再审之诉。啊，这个以前旧法时代吵半天假说乙说，92年立法者说不要吵了，我直接新法的结论就是我采第二说，再审诉讼性质上是原诉讼程序的续行，因此呢参加人可以辅助当事人提起之。这就是呢92年增订的58条第三项的整个立法背景呢，我们很简单的把重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以上就是参加人权限的概念呢，把61条呢原则跟4个例外呢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里。好，那这个东西同学一定要理解，因为你将来绝对没办法死背，考题可以很灵活的考你，你只有观念清楚之后呢，自己在考卷上才能够加以推论。像最典型的，你看一下126页，来，别的不说，如果今天突然冒出一个考题考你参加人可否自认，诶，什么意思啊？来，你回到黑板上，今天同样黑板上这个考题，保证人丙参加到债务人乙的这一方去辅助债务人乙进行诉讼，那我现在考题就考你了，请问同学，法官如果问说呢，到底乙有没有收到100万的一个借款， 来，什么叫灵活运用呢？如果今天实例题这样考你了，法官问说呢，哎，被告乙啊，你有没有收到人家100万的款项的交付呢？来，第一种考法是针对这个问题呢，当事人乙呢承认。结果保证人说呢，哎，你白痴是不是啊？这么不利的事实你干嘛承认？所以呢，这个保证人呢气得要死呢，他就说应该要否认才对。那第一小题这样考你，请问你呢，针对有无交付借款的事实，法院应如何认定？来，同一个问题，你自己眼睛睁大，可以很多种排列组合的考法啦，不要背，用观念推。第二种考法是呢，针对同一个问题，当事人被告乙还来不及表示意见之前，丙呢居然呢自己举白旗投降，丙居然自认说啊有收到100万了，请问你法院应如何认定？各位，这两个小题的考点跟答案哪里不一样呢？如果是第一种考法，它是在考你呢，我们书上的127页，也就是说呢61条但书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的考点是参加人的行为跟本人相抵触，如果是相抵触的话，法律效果叫做以本人的行为为准。所以结论是呢，发生自认的效力，法院要认定说有收受到100万款项的一个交付，这是第一小题。这种问法，你的结论跟你的法律依据，它是在考你呢相抵触的行为，以本人的行为为准。但如果考你第二小题，第二种考法是乙都还没有讲话，啊，丙就承认了，那么这时候法律上的效果如何呢？你的回答是呢，人生这时候是发生自认的效力，也就是法院要先认定说有收到100万款项的交付。为什么呢？因为呢答题的关键是他呢并没有违反书上的第二个限制，也就是没有跟参加的性质相抵触。那么呢，所以回归到61条本文呢，参加你的自认发生效力，什么意思啊？自认虽然是个不利的行为，因为你自认就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你就免除了甲的举证责任。甲本来要证明说有100万交付给你的事实，但是针对这个交付的事实，你们居然自己承认有收到钱的。那么后面证据章节你会念到，自认的效果就是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院针对自认的事实不用再加以调查，直接采为判决基础，这很合理吗？民诉279条明文规定，某一个事实人家对方都没有意见都承认了，法院当然不用调查，直接以承认自认的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所以你们都已经承认有收到100万款项的交付，针对这个事实法院就无用调查，发生自认的一个效力。那这时候呢问题出在哪里呢？你自认其实对被告这一边是不利的，那这个不利的行为我们并没有评价说呢他是越帮越忙。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禁止参加人做的叫必受败诉的行为，自认未必会让当事人受败诉的判决。因为这边的考点就是要同学厘清个诉讼法的观念，不利的行为不等于必受败诉的行为。这个答题的关键请你注意， 自认确实不利啦，自认对被告不利在哪里呢？对被告而言不利点在于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免除原告甲针对借款交付的举证责任，所以被告这边自认确实是不利，但不利不代表必受败诉，因为你就算承认有收到借款，搞不好离于时效你还是赢啊。所以呢，自认不利的效果未必代表你必受败诉，说不定被告自认的结果呢，法院虽然认定有借款交付，但是搞不好将来被告提出时效抗辩，超过15年离于时效的，被告官司还是照样打赢，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自认不当然使当事人必受败诉的判决，所以在法律上并没有评价为是第二种违反参加性质的行为。既然不算是第二种例外，那回归61条本文的原则，参加人可以为一切的诉讼行为，所以参加人丙所谓的自认依旧法律上先发生自认的一个效力。这就是整个游戏规则，法律理论上考题的设计可以非常的灵活，同学要切记呢这个呢参加人权限的概念，你才有办法呢灵活的运用呢各种呢和灵活的回答各种不同类型的问法。好，以上是第二个阶段呢参加人的权限，我们简单的把这些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接着你看一下129页第六点，参加的效力，那这就是呢黑板上第三个阶段要考的。当你参加加入别人的诉讼之后呢，判决的结果呢对你产生什么影响，这个判决的效力判决的特色如何呢？好，那法条的规定在63条，同学看一下129页对照63条的条文。来，63条怎么说呢？参加人对于所辅助的当事人不得主张本诉讼的不当，但是呢如果因为参加时的程度呢或者是当事人的行为不能用攻防方法者，或当事人因故意重大过失不用参加人所不知的攻防方法者，不在此限。好啦，条文先带你念过一遍，剩下一个简单的动作叫翻译。什么叫做63条第一项参加的效力呢？分成本文跟但书。本文说不得主张本诉讼的不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呢，本案判决的效力呢，参加人都不能做相反的主张，本案判决所认定的一切事实，参加人都不能做相反主张，都要受前案确定判决内容的拘束。各位，这个很合理吗？为什么呢？回到邱连公老师学者的那一套理论，判决效力的正当化依据叫程序保障，只要你受过充分的程序保障，这个判决的效力就对你发生，会拘束你。所以判决拘束力的正当化基础呢就是程序保障，你只要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那么他人间判决的效力呢就要对你发生，你就要受他人间判决效力的拘束，你就不能做相反的主张。这就是呢判决效力的章节里面后面下册会提到的判决效力的正当化依据，学理上的概念就是一个程序保障的观点。所以回到黑板上什么意思呢？丙如果参加了甲乙间的诉讼，将来甲法院判他胜诉确定，那判他胜诉确定的理由可能很多，一个确定判决提到的事实理由很多，那假设其中一个理由法院认定说甲乙的借贷真的有效，好，这时候请问你，将来如果甲对丙另行提起诉讼，诶，同学啊，63条适用的前提一定是说将来甲对丙另行起诉，一定是将来当事人对参加人另行起诉，才有必要讨论63条吧。因为如果将来甲对丙没有另行起诉的话，根本就不用讨论说丙是否受甲乙间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 所以你要讨论这个参加人丙有没有受到当事人甲乙间本案判决的效力所及的话，前提当然是事后甲对丙另行起诉。所以题目考你了，事后债权人甲呢，因为跟债务人要不到钱，所以转头另向丙提起一个履行保证契约的诉讼。在甲对丙履行保证契约的后诉讼里面，丙能不能抗辩说甲乙的借贷不存在，所以他免负保证责任呢？不行了，因为这时候丙如果抗辩甲乙的借贷不存在的话，这个抗辩法院不应斟酌。为什么不应斟酌呢？因为前案确定判决，甲乙的确定判决里面，我们已经认定过甲乙的借贷存在的，凡是前案确定判决认定过的事证，后诉法院都要受其拘束，不得做相反认定。所以随后甲对丙所提的履行保证契约的诉讼，后诉法院不得为相反认定，还是得认定甲乙间的借贷存在。这就是63条的前半段法条所称的不得主张本诉讼的裁判不当。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不得提出一个跟前诉讼相反的一个事证，后诉法院要受到前案确定判决呢认定事实的一个拘束了。好，这是参加的一个效力，很合理了。谁叫你呢要去鸡婆加入别人的诉讼？那你既然加入别人诉讼，在他人诉讼程序中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的话，那他人间判决的效力直接给予你呢，天经地义，你也无话可说哦。好，原则听完之后呢，三个例外。63条第一项但书说，但有下列三种情形者呢，不在此限。也就是你有但书所列的三种情形的话，参加人可以主张不生参加效力。哎，同学，请问你，什么叫不生参加效力啊？就是参加人可以主张后诉法院不受前案确定判决认定事实的拘束，可以做相反的认定。譬如说后面这个例子，甲乙的确定判决，虽然法院在理由栏认定甲乙的借贷关系存在有效，但是丙什么时候例外的可以主张说甲乙的借贷无效，要求后诉讼法院另行做审理呢？如果你有63条但书所列的三种情形，第一个叫参加时的程度呢不能用的攻防方法，譬如说书上写的丙是拖到三审才参加，三审是法律审，你拖到最高法院才参加，丙已经不能提出任何新的攻防方法。所以搞不好丙呢先前有一个重要的事证可以证明甲乙的借贷无效，但是他太晚参加了，拖到最高法院才参加呢，无法主张这个新的事证，导致乙受不利的确定判决。那这个我们认为不可归责于丙，所以呢丙呢可以不用受他人间确定判决效力的拘束。因此如果丙是到最高法院才参加，法院最后判乙败诉确定，甲胜诉确定的话，甲将来对丙所提的履行保证责任的诉讼里面，丙可以重复抗辩甲乙的借贷不存在，并且提出他的新事证，要求法院重新加以审理，后诉法院就不必然受前案确定判决的一个拘束了。在第二种例外的情形，在130页，因为你所辅助的当事人的行为不能用的攻防方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一方呢，导致你参加人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之所以胜诉确定，是因为债务人乙呢认诺，债务人自己举白旗投降，放弃自己的权利，做了一个认诺的动作，所以法院依照384条判乙败诉确定。那这个立法者认为，对参加人丙来讲，非战之罪，丙呢会蒙受不利判决，是因为乙认诺的结果。这时候参加人再怎么行呢，他也无力回天，所以这个败诉的不利益不应该让参加人负担，所以事后参加人可以主张不受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 第三种情形，因为当事人以的故意重大过失不用参加人所不知的方法，譬如说这个返还借款的诉讼，债务人某已明知道理于时效，但是却不提出时效抗辩，放任他本案诉讼败诉确定，这时候参加人事后可以主张，那是你当事人本人的行为导致败诉的结果，所以我参加人不用受不利的效力所及。所以有这三种例外情形，那么呢，参加人丙呢，将来在立案诉讼里面都可以抗辩说甲乙的借贷不存在，不受前案确定判决的一个拘束。那么这个法理的基础就是各位书上一二九页所看到的，一二九页上面出题字的部分，参加的效力重在参加人乙呢，跟参加人丙跟被参加人乙之间的责任分担，也就是说呢，可归责于参加人的事由导致的败诉不利益，参加人才要承受。如果是不可归责于参加人所导致的败诉不利益的结果呢，参加人不应该承担这个不利益。所以六十三条但书才特别规定，下列三种行为参加人不受参加效力所及，可以在后诉讼里面主张不受前案确定判决认定事实的拘束，整个理由就在这边了。好，以上简单的把参加的效力呢这个判决的特色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有一个地方提醒同学暂时不用理他，就是你书上的130页以下。来，13页以下有刮胡3、刮胡4参加效力的客观范围，这是跟既判例做比较，现在同学还不用管它，因为你现在要看也看不懂了，这一段文字要等你呢念完既判例400条401条之后回过头看133页这个对照表呢，自然而然就看懂了，但是今天呢还暂时不用看它。所以呢这个呢133页，从这个131页以下到这个133页，参加的效力跟既判例的概念对照呢，都请你暂时先跳过去，这个等到后面你念完400条401条之后回过头再自己看，你才看得懂啊。好，那么第一个类型呢，一般辅助参加的定义权限还有参加的效力呢，我们就完整的把这个学说理论的体系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请你看一下135页，来第二个类型，共同诉讼的辅助参加。那什么叫共同诉讼的辅助参加呢？来，一样同学先了解一下黑板上这三种类型呢，你先记下结论，越往下面的类型呢，就是我们学者认为参加人跟当事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越紧密的，凡是利害关系我们认为越紧密的类型就越往下推。所以这个三分法的类型哦，它的游戏规则是说呢，参加人都要跟本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啦，这是共通点，你一定只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你才能参加别人诉讼，这一点是三种类型的共通点。相异点就是我们大小眼区别利害关系程度的不同呢，而设计不同的类型。刚刚你所看到的一般辅助参加，就是我们学者认为参加人跟本案当事人之间法律上利害关系最薄弱的，因为他最薄弱，所以他的权限最小，要受到四种例外的限制。那你现在看到的第二个类型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顾名思义，这种类型我们评价上认为参加人跟本案当事人之间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比较紧密。为什么比较紧密呢？你看一下它的定义，来135页， 什么样的人构成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呢？看一下这个文言文的定义，第三人没有本案诉讼的当事人资格，但是却受呢他人间呢本案诉讼确定判决的既判例所及。那凡是符合这个定义的呢，这一种人呢，我们法律上呢就称为所谓的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好，那定义听完之后呢，什么意思呢？什么人叫做呢没有当事人事格，但是受到本案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呢？各位可以直接记结论了。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来你往后翻136页，136页第二个标题叫做常见的类型，各位你把刮胡椅打个叉，打叉不是说他写错，这是骆永嘉老师文章上引下来的。打叉的原因是有争议，考试不会考你有争议的，所有的补习班的用书呢出现的历届考题呢都是没有争议的。所以呢，虽然理论上可能存在两个类型，但第一个类型还有争议，从来没有考过，所以你要记得是第二个类型最没有争议的，叫做诉讼担当的情形。所以呢，诉讼担当这个理论会结合诉讼参加，结合的结果就是创设出第二种参加的形态，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来，什么意思呢？你把我们135页的文字对照着看就知道。来对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请问一下，这个是诉讼担当案件，丙受破产宣告，法院就选了甲担任破产管理人。那么丙的 A 物呢被你无权占有，所以破产管理人就依照破产法75条规定成为原告，对乙提起返还 A 物与丙的诉讼。这就是最典型的法定的诉讼担当，破产法直接赋予破产管理人甲有担当他人实施诉讼权能，所以甲可以代替丙担当丙的提起诉讼，所以甲丙之间就构成法定的诉讼担当。好，这时候请问同学，考题怎么考你呢？这个被担当的丙，破产人丙呢，他很关心这个诉讼，因为 A 物对他来讲是很有纪念价值的古董，是他老爸留下来的遗物，他觉得这个古董非得讨回来不可，所以他很担心破产管理人甲呢不认真乱打官司害他打输，所以他很希望说可以加入这个诉讼，尽一己之力辅助某甲进行诉讼，因为他很关心嘛。这时候请问你，丙可不可以诉讼参加到甲乙的诉讼，辅助甲进行诉讼呢？立法者说当然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这受丙他的法律上利害关系呢，定义就叫做第二种类型，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定义叫你是直接受他人判决的既判例所及，但是你欠缺成为原告被告的当事人资格。这个定义不就是最典型的诉讼担当类型常见的？丙呢，因为破产宣告，丧失了破产财团的管理权跟诉讼实施权，对破产财团呢，不具有实施诉讼的权能，不具有破产诉讼的原告、被告、当事人资格。你虽然欠缺本案诉讼的当事人资格，但是你却受本案诉讼的判决既判例所及。这我们之前诉讼担当章节讲过，401条第二项说，为他人成为原告、被告、担当诉讼者，判决效力对被担当的实质当事人也会发生既判例。所以在既判例章节401条第二项规定，明文的告诉你，只要是诉讼担当的话，被担当的实质当事人丙呢，都会受甲乙间确定判决的既判例直接所及。所以丙不就是最典型的不具备本案诉讼的当事人资格，但是却受甲乙间本案诉讼判决的既判例直接所及？这种人就是学者所评价的 也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且利害关系会比第一种类型的一般辅助参加来得更紧密，因为一般辅助参加人他的法律上的利害只是展现在将来可能会被人家求偿，将来可能会被人家诉讼，但是会不会被告毕竟还是将来不确定的因素，这是归类成第一个类型的。而第二个类型的共同辅助参加是你呢，因为他人间判决的结果既判例直接对你发生，你直接受到判决既判例所及，法律的概念上等于你直接因为他人间判决的结果，法律的地位直接蒙受不利益，你是这么的直接就被判决既判例直接所及的。所以评价上认为呢，你跟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之间法律上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更加密切的人当然准你参加诉讼，不但准，而且独立成第二个类型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那么独立成第二个类型，理由就是请你看到136页第三个标题，重点就在呢参加人的权限。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你的关系既然比较密切的话，当然你的权限会比较大。那这边就是国考题目最讨厌的地方，因为共同诉讼辅助参加这个类型的特色叫做现行法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它不像第一个类型。哎，第一个类型呢你还找得到一些成文法的依据，什么58条到61条啊，什么63条的规定等等，你都还找得到一些法条。但是第二个类型的特色叫做没有法条规范，纯粹是学说理论创设出来的概念，所以参加人的权限你也不用翻小六法了，通通没有了，这个你必须要呢背下学者的意见。好，所以请你看一下136页的第三个标题，第二种共同诉讼辅助参加，参加人的这个权限呢，参加的效力呢是类推适用56条的1、3两款，但是不类推第二款，同时也不得呢接受他造的一个呢诉讼行为。那么瓜胡士也提到，也不可以为呢处分权主义第一、第三层次，不可以开启跟终了诉讼。那这个都请你用力的背起来吧，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好，那么简单来讲，你的地位呢跟当事人比较密切，所以你的权力比较大，权力比较大呢类推适用56条1、3两款，但是不类推第二款，来什么意思呢？考题如果这样考你，丙今天参加甲乙的诉讼，那一审呢法官判甲败诉，好，判甲败诉的结果，第一小题考你说甲呢舍弃上诉，但是参加人丙坚持要上诉，那请问你效力如何？好，那第二小题考你了，丙参加甲的诉讼之后呢，那么请问你丙呢可不可以表示说不要告了，我要撤回起诉？好，实例题这样考你，你怎么回答呢？来，就是要你背呢136页这个游戏规则。第一小题考的是权限逾越的行为，当事人本人甲都舍弃上诉权了，参加人还能不能上诉呢？答案是可以，因为这时候是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各位，这个就跟第一个类型不一样，如果你是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的话，权限逾越的行为，当事人本人舍弃上诉权，参加人就不能上诉了，这是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参加人的权限不可以为权限逾越的行为。可是第二个类型就没有这回事，第二个类型考到呢权限逾越的行为的话，你就完全回归56条第一款，上诉是有利的行为，效力就给予全体，舍弃上诉是不利的行为，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的结果，对全体的本人甲跟参加人丙而言都不生舍弃上诉的效力。 所以这时候参加人跟当事人本人的行为反而比较简单，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类推的结果就是呢，看谁的行为有利，就以有利的行为作为生效的依据，不再去区分谁的行为相抵触，更不再去区分权限逾越。因为参加人纵为抵触的行为，纵为权限逾越的行为，只要这个抵触的行为跟权限逾越的行为是有利的行为的话，类推56条第一款的结果，该抵触行为依旧有效，该权限逾越行为依旧有效。这就是第二个类型参加人的权限远比第一个类型的权限来得大的一个原因，因为呢它是直接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的规定。好，同样的道理呢，第二小题考你，丙撤回起诉，那很抱歉，撤回依旧是无效的。参加人为什么不能为撤回的行为呢？来，理由你自己看一下呢，刮胡四的部分。因为这个类型学说的见解一样，参加人只是配角，配角呢不可以呢涉及到程序开启终结的行为，所以你要撤回起诉不可以。那后面请你举一反三，这个参加人能不能为诉讼上和解呢？不行，因为和解会让诉讼系数消灭。凡是处分权主义涉及到程序开启跟终结的行为，参加人一样不能做。所以即便是第二个类型的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人，即便你的权限比较大，你仍然没有大到说可以去消灭诉讼的一个系数啊。这就是游戏规则里面完全的请同学呢去试用136页这个学理上的概念，类推56条第1、3款，不类推第2款，而且呢参加也不能够为呢这个呢处分权主义事项里面开启跟终结程序的行为，这个游戏规则请同学特别的注记一下。好，这就是第二个类型呢共同诉讼参加参加的权限。那至于第三点，书上没有写，这你自己注记一下，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一旦你参加之后，判决的特色，参加的效力如何呢？直接三个字记判例了，401条第2项的规定。因为这个类型的原始定义就是你会受他人间确定判决的记判例所及，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参加都会受记判例所及，那你有参加当然更受记判例所及哦。所以第二个类型呢，诉讼参加人呢直接会受到呢本案判决的记判例所及了，那这个观念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这就是第二个类型共同诉讼辅助参加，我们把它的判断标准、参加人权限还有判决特色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马上请你看一个国考题目，来看一下137页79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来，这个题目在考什么呢？甲公司受破产宣告，法院选了乙丙丁做破产管理人，长相跟黑板上很像，破产事件诉讼担当的案件。好，第一小题考你，甲公司的财产被 A 无权占有，甲公司可否提起诉讼？哎，第一小题送分题在考什么呢？当事人失格了，那你怎么写啊？当然是写不行，不行的理由是甲公司受破产宣告就被剥夺诉讼实施权，丧失本案的当事人失格了，所以只能由破产管理人担当破产人甲公司提起诉讼，甲公司本人反而欠缺当事人失格，丧失了诉讼实施权。这就是第一小题的观念，稍微的请你注意一下。好，那第二小题呢，这个你不用管它，这是考你破产法最高法院判例的特殊见解。 B 对甲公司欠债10万元，破产管理人乙可否单独起诉要求 B 返还10万？各位，考点就是破产法上最高法院判例认为，如果破产管理人有复数的话，复数的破产管理人间一概构成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既然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话呢，那么呢不可以只由一个破产管理人乙呢单独提起诉讼，而要由全体的破产管理人共同成为原告，当事人才适格。 那为什么全体破产管理人、复数的破产管理人会构成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呢？这涉及到破产法上的特殊解释，反正你现在不考破产法，不用管它，只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特殊见解即可。好，重点在第三小题。 在破产管理人甲、乙、丙、丁三个人 对B所提起的诉讼中， 甲公司破产人可否为诉讼参加？当然可以。那么这个参加形态就是刚刚讲的第二个类型，共同诉讼辅助参加。那如果可以诉讼参加，破产管理人舍弃上诉权之后，破产人本人可否上诉？ 可以的，跟黑板上第一小题一样，考的是呢你背书的功夫，背136页，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所以类推适用56条第一款的结果呢，我们是以有利不利来作为区别的标准，所以本人破产管理人呢，如果舍弃上诉权是不利的行为，破产人诉讼参加人提起上诉反而是有利的行为，所以有利的行为效力及全体视为。 破产管理人、原告乙、丙、丁跟参加人甲公司通通都发生合法上诉的效力，这是一个窝一个坑考你参加人权限，就是有没有背到呢136页这个学者的一个见解了。好，以上是第二个类型呢，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相关的游戏规则，我们就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 好，第二个类型看完之后，最后你看到138页，来看到第三个类型。来，第三个类型叫共同诉讼参加。 法条有明文依据，在62条。来，所以请同学先看一下62条呢，这个是学者把这个法条称为所谓共同诉讼参加，给他这样的专有名词。那有些学者称为独立的诉讼参加。 各位，这个名词用语不同，但是指的是同样件事，只是呢留德留日的学者呢用语不同而已。所以你的小六法上面也许标题也不一样，有些小六法称为独立参加，那有些称为共同诉讼参加，都是同一个条文不同的名词翻译啦。那我们书上习惯用论文教老师留日派的这个用语叫共同诉讼参加。好，那什么叫共同诉讼参加？看一下62条的定义。 诉讼标的对于参加人跟所辅助的当事人必须合一确定者，准用56条的规定，非常精简的法条，条文的用语似曾相似，因为出现过一个合一确定，这是我们上礼拜共同诉讼章节教过的。好，那什么叫做诉讼标的对于参加人辅助的当事人必须合一确定者呢？那么这个法条呢？ 简单的呢，同学先了解一下结论。这个条文呢，严格来说，现在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罪文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它在旧法的时代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但是学者的文章上告诉你说，在现阶段89年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呢，这个条文变成可有可无了。怎么说呢？ 来，我们先翻译一下。你先了解什么叫共同诉讼参加？这个类型的定义就是，当你是一个合一确定的诉讼。哎，什么叫合一确定啊？譬如说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跟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来复习一下上礼拜所讲的典型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譬如说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 典型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譬如说裁判分割共无之诉。好了，啊，诉讼参加跟必要共同诉讼有什么关系呢？两个制度怎么现在搭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呢？来，你先当作听故事，了解一下62条立法背景。这些东西你要先有基本观念、问题的意识清楚之后，再跟你讲法条的解释、期刊论文学者的意见，你比较看得懂了。为什么最后导出来叫罪文呢？来当听故事一下，了解一下背景。89年前，62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呢，立法者认为啊，像黑板上这两种叫做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那么早期旧法时代针对必要共同诉讼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呢，今天另外有人想要加入共同诉讼，比如说第一个案例突然冒出了一个 C 股东，本来只有 AB 两个股东当原告，现在考题说有第三个 C 股东呢也想要撤销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也看公司看得很不爽，想要撤销股东会决议。这时候请问你， C 可否用诉讼参加的方式加入原告这边，一起辅助原告来打撤销诉讼？那站在立法者的角度认为应该准，为什么应该准呢？纷争解决回信，反正你牢记吼，这个呢，整个诉讼参加制度最主要存在的意义就是纷争解决回信，让跟本案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都能进入他人的诉讼一起参与，除了有助于客观真实的发现之外，也能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大家都合并在一个程序一起打官司，一起解决纷争。所以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想也知道立法者都尽量希望说，哎，那你 C 如果也看公司不顺眼要撤销公司决议的话，你干脆一起加入原本 AB 的程序，辅助 AB 进行诉讼即可。好，所以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里面呢，那么呢，我们书本上就提到了，这个时候上位概念就是呢，为了要达到呢代替别诉的提起，也就是呢纷争解决一回信，合理节省司法资源。那立法者的想法是，你不准 C 参加本案诉讼，那你等于强迫 C 要另起炉灶，要自己成为原告另行起诉，那不是浪费司法资源？同一个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呢，大家合并在一个程序一起撤就好了嘛，干嘛要让 C 呢不准参加，然后逼得他独立当原告提起诉讼，没有必要啦。所以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里面，C 就是典型的跟本件诉讼的当事人 AB 之间本来有合一确定的必要，这种本来有合一确定必要之人呢，你也可以透过诉讼参加的方式参加到原告这边，辅助原告进行诉讼，那么可以达到纷争解决回信，避免别诉提起的一个功能所在。所以62条才说，如果原本那个利害关系人 C 原本就跟本案诉讼间有所谓合一确定必要的话，那当初你忘了成为共同原告或忘了成为共同被告，这种本来跟当事人有合一确定必要，但是一开始诉讼忘了成为共同原告，忘了成为共同被告之人，你事后想要透过管道进入诉讼，你就可以用诉讼参加的方式准你参加到别人诉讼。好，紧接着再看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一样的道理，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假设题目告诉你这块土地原本的共有人是甲乙丙丁四个，啊，一开始甲只有列乙丙为被告，漏列丁为被告，这时候请问你，漏列丁为被告，丁可否诉讼参加到被告这边？可以。那这时候制度功能答题的关键就是要你写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丁的参加就是最典型的共同诉讼参加。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跟本案的诉讼的当事人甲乙丙间本来就有合一确定的必要，这种你本来就跟原告被告有合一确定之人，你一开始漏位成为原告被告，事后要加入这个诉讼都准你参加，这是62条文义告诉你的。你本来跟本案诉讼当事人间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都可以用诉讼参加的方式加入他人的诉讼。那这时候丁去参加加入乙丙的诉讼，除了有纷争解决一回性的功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功能，叫补正当事人事格。这有够好懂吗？因为故有必要共同诉讼少列一个当事人进入诉讼，那整个程序就不合法，当事人不适格了。所以丁参加的结果呢，兼具有补正当事人适格的功能存在。这就是62条告诉你的，凡是呢利害关系人呢跟本案诉讼当事人间有合一确定必要者呢，也可以参加到他人诉讼。那这种参加独立的称为第三种类型，叫做共同诉讼参加，而且它是我们学界所评断的参加人跟本案诉讼之间呢法律的关联性呢最紧密之人。为什么呢？各位发现，因为黑板上的 C 也好，丁也好呢，他们呢跟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在法律上的逻辑叫做呢，他们本来就具有原告被告的当事人资格，而且一旦他们成为这个呢，他们本来就跟原告被告之间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有当事人事格，而且他们跟本案诉讼之间当事人原本就有合一确定的关联性。这种你跟本案诉讼当事人间原本就合一确定的关系的话呢，那么又有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事格，所以在概念法学的评价上叫做你跟本案诉讼的关系呢是最为紧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准你参加诉讼，不但准，而且我们评价上认为你跟当事人的关系最密切，所以你参加进去之后呢，想当然而你的权限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呢？62条直接告诉你说准用56条的规定，也就是呢，同学注意在小6法旁边，名为参加，事实上等同于当事人的追加。这个类型法律的特色就是参加人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所以说呢，既然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的话，你的地位就是主角的地位，跟当事人完全相等，所以你的行为跟当事人行为之间完全适用56条各款的规定，直接准用56条各款，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名为参加，实质上为当事人的追加，实际上就是视你为当事人，你的身份就是原告被告当事人的，已经不是原本那个配角参加人的角色，所以法条说你直接适用56条各款规定。所以这种类型反而最简单，考出来请问你啦， C 呢参加到原告 AB 之后，那如果 AB 舍弃上诉， C 能不能上诉？当然可以，准用56条第一款。同样的道理也是第二小题，故有必要共同诉讼，丁参加到被告这边呢成为参加人之后呢，请问同学啦，甲如果对丁撤回起诉是否合法？当然合法，因为准用56条第二款的规定，丁实质上等于当事人，所以甲如果对参加人丁撤回起诉，准用56条第二款的结果，视为对全体被告乙丙丁撤回起诉，本件诉讼当然终结。这就是第三个类型的共同诉讼参加，参加人权限最简单，直接视为原告被告，共同诉讼的原告被告，所以直接准用56条各款。来，最后第三段，书本没有写，你也可以直接加记。那这种参加人将来判决的效力如何呢？答案叫直接受记判例所及，因为它的定义就是 名为参加实质上等于当事人的追加，你实质上就是原告被告当事人身份，所以呢，判决是既判例直接给予你，因为我们直接把你当做原告被告当事人了，所以本案诉讼你就是原告被告，你当然受确定判决的既判例直接所及嘛，这就是第三个类型里面呢，共同诉讼参加判决效力的一个介绍。 因此我们刚刚口述的内容在书上1394里写得很清楚，那你自己呢回家可以复习一下，对照一下我们刚刚的口述内容，像制度功能，故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是为了呢补正当事人事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则可以达到代替别诉提起的功能。 那共同诉讼参加要件你自己看一下，共同诉讼参加的效力就直接被既判例的效力所及了，这些都是理论上当然的解释，请你自己参考一下相关的一个文字说明。好，三个类型看完之后，那中场休息前，耽搁你5分钟的时间，回过头看一下刚刚立法的评论。 第三种类型共同诉讼参加，为什么晚进你去看学者的论文，民宿研讨会，大家都告诉你这个类型哦，现在可有可无了，你拿掉也没关系啦。这个旧法时代89年比较有意义，新法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价值。为什么这样的批评呢？来，以89年为分水岭，理由就是后面会讲到的一个条文。 这后面诉之变更追加章节会提到，不过今天既然呢已经先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请同学提早翻一下。89年修正后255条呢，修订了第一项第5款，所以请你现在看一下255条第一项的第5款，看完点你一下，你就豁然开朗了解为什么学者叫做无意义的罪文了。 89年新法呢修订了255条的第一项，来你看第5款怎么讲？89年新法说，现在呢，如果诉讼标的必须合一确定之人之情形，可以随时追加原非当事人之人成为当事人。 讲完了，观念清楚的同学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为什么255条第1项第5款修订之后，62条变成无异的罪文。因为你看回黑板，以前会有62条，原因是还没有255条。当你还没有255条第1项第5款的时候，针对这种有合一确定的案件。 旧法时代不允许你做任意当事人追加，因为89年前还没有255条第1项第5款，所以这种 C 也好，丁 也好，他们如果一开始没有成为原告被告的话，你事后要让他们进入诉讼，你只要很迂回的借用诉讼参加的理论，让他们以参加的方式迂回的进入本案诉讼。 达到所谓代替别诉提起跟补正当事人事格的功能，那是以前旧法时代呢不准你任意追加的时候呢，你所采用的迂回措施。可是，在89年新法修正后，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有255第1项第5款啊，第5款怎么讲啊？如果你们之间有合一确定的关系的话。 未成为原告被告之人，随时可以透过任意当事人追加，可以任意的追加为原告被告进入诉讼。既然已经允许任意当事人的追加了，所以学者就说，那你看像现在的 C 跟 D， 如果真的想要参与诉讼加入程序的话，直接用255条第1项第5款。 直接追加当事人成为原告被告，法律理论上反而简单，因为我用255条第1项第5款是直接让你 C 成为原告，直接让你 D 追加成为被告，用直接追加原告被告的方式，概念上反而清楚明了，何必再迂回的借用62条，转个弯硬说他们是诉讼参加人。 硬要用参加这个名词呢，让他们进入程序，法理上反而显得极度不自然，因为你这个类型的原始定义就是。 名为参加，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追加，你实际上就把 C 跟 D 当作当事人了啊。既然实质上把他们视为当事人，干嘛他们的名称还用参加人，还创设共同诉讼参加这个奇怪的名词，直接用二五条第一项第五款让他们直接追加成共同原告，追加成共同被告，法律上岂不简单明了，名词概念上又不至于让人产生混淆，总比你迂回的用一个共同诉讼参加这个名词来得好吧。因此呢，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呢，你根本的六十二条删掉，真的有像 C 跟 D 这种必要的话，直接追加当事人用二五条成为原告被告就好了，法律上不必的再迂回借用诉讼参加理论，你也能够达到代替别诉提起跟补正当事人事格欠缺的作用。这就是呢六十二条现在立法论的存否呢学界所提出的批判。好，骂归骂了，条文没有修之前很简单的结论，将来写考卷，人家如果考你 C 想进入诉讼成为原告， D 想进入诉讼成为被告，现行法上有何条文可资使用，那现在就变成法条竞合了。 C 跟 D 想要呢成为加入这个诉讼的话，可以呢用六十二条共同诉讼参加的方式，也可以用二五条第一项第五款当事人追加的方式，任意的进入诉讼成为原告或被告，现在变成两个条文都可以。不仅如此，严格来说啦，92年之后这个法条竞合的情形太严重了。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你要补正当事人事格欠缺，现在变成三个条文竞合，三个法条都能补正，六二条、二五条第一项第五款，还有92年增订的56条之一，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无正当理由哦成为原告之人呢，法院可以直接追加呢命他成为原告。所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如果有追加原告的必要的话，譬如说这个共有关系，假设还有第五个共有人物，物赞成分割想成为原告的话，那请问你物要用何种管道进入诉讼成为原告？这时候就有三种管道可以用，六二条共同诉讼参加，二五条第一项第五款当事人追加，五六条之一呢直接裁定追加，变成三个条文竞合了。所以现在呢，在必要共同诉讼里面，为了补正当事人事格欠缺，为了代替别诉提起呢，现行法呈现多样化的风貌，好几种不同的条文制度都可以供你加以使用。那么这就是概念上我们简单的呢把三种诉讼参加类型呢立法论的一些评论呢来跟同学做一个补充。好，这个类型的三分法概念就先看到这边，那么休息过后呢再来看，带同学看国考题目，把刚刚讲过的观念来做一个总结，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